安徽书画四十年精品进京展将于5月24号在到6月3号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安徽自然盛景绚丽，历史文化积淀厚重，书画艺术丰富灿烂，新安画派光耀古今，江淮书风影响广泛，曾产生了建江、石涛、梅青、萧云丛等书画艺术大师。潘家园第二届核桃羊文玩展正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举办，展会会持续到5月27号。核桃羊原名杨洋，他虽然年轻，但是对于挑选核桃很拿手。杨洋自12岁开始卖核桃，日积月累的经验也促成了杨洋的小本生意慢慢变成了大买卖。据悉展会上会有四大经典名核：狮子头、鸡心、官帽、公子帽。北京矿石2018春拍将于6月13号举锤开拍，王维注色山水图首次公开亮相。此卷是存世最早一卷名家山水画真迹，唐代存世的古画数量只在6件左右，而且目前存世的唐代绘画中并没有山水画真迹。注色山水图一旦被确认，也将成为中国拍卖上第一次出现唐画。来关注一下国外方面，备受关注的拍卖史上估价最高画作《向左侧卧的裸女》在纽约以1.572亿美元成交，约合人民币9.9亿元。相比于15年前的那次拍场亮相，成交价格增长了近5倍。然而这幅画作的作者亚美迪欧·莫迪里安尼在生前却并未被认可。苏富比拍卖行官方资料显示，《向左侧卧的裸女》是莫迪里安尼创作生涯中尺幅最大的油画作品，也是唯一一幅完全呈现整个人体的横幅裸体画。佳士得纽约20世纪艺术周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间拍卖中37件精品上拍，其中首次现身拍场的康斯坦丁·布朗库西雕塑《少女的风姿》以咨询价形式上拍，5000万美元起拍，6300万美元落锤，加佣金最终是7100万美元成交，约合人民币4.5亿元。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去年新华书店与阿里云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共建云上文化消费平台，布局智慧书店。近期全国首家智慧书店示范点落地了新华书店总店，并已正式对外营业。进入书店可以看到多种智能设备，在书店的人脸识别导购区域，人脸识别导购系统会根据读者的面部特征识别会员信息以及之前的购买行为进行分析，智能推荐读者可能感兴趣的图书，同时告诉读者图书所在位置，帮助读者顺利找到自己想要购买的图书。抖音和淘宝是越走越近了。近日抖音上线店铺入口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抖音达人个人主页进入淘宝店购物，这是抖音在为单件商品提供淘宝链接后在红人电商领域的进一步尝试。为了帮助子女照顾晚辈操持家务，本该在故土安度晚年的老人们现在是漂泊异乡，社会称其为老漂族。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 2.47 亿流动人口的 7.2%， 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 43%。 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加上亲朋旧友远离等原因，随迁老人与迁入地生活产生隔阂，甚至成为社区中的隐形人，这会影响他们老年生活的质量。关于人和人社会的之中的隔阂感，牛津大学进化心理学专家指出，随着社交网络的普及，人们社交数量增加，但是社交的质量在下降，朋友间的亲密程度也不如从前。另外，智能手机破坏了朋友间的相处空间，当大家的关注点都在手机上时，就没法触发内啡肽系统，产生人与人之间的粘合感。美国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喷发巨型火山灰云，使空气质量大幅下滑，使民众出现窒息等呼吸道问题。夏威夷政府发布红色警戒， 警告空气质量不佳以及基拉韦厄火山可能出现大爆发等情况。夏威夷当局表示，火山灰云达到了3000至3600米。德国横行霸道的小龙虾们也能上餐桌了。德国柏林小龙虾泛滥，此前由于担忧小龙虾体内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超标，它们都未被商用，而是杀死。如今经检查，小龙虾无有害物质超标的安全隐患。政府已经向捕鱼作坊发放了相关的捕捞和销售许可。 城市文化范，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在2017北京环境状况公报发布会上，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介绍说，今年1到4月份全市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59微克，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2.4%。 但是3、4月份污染天气也提醒我们，要想实现全年 PM2.5 平均浓度在每立方米58微克基础上继续降低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努力。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上业务系统完成升级，优化了网上业务功能。例如，单位每月可以多次变更人员，不再限制每月变更一次。委托收款可以在网上业务系统进行申请及变更，可在每月1到25号期间任意选择收托日等。北京住房公积金新系统升级后，123-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电话繁忙，部分市民反映难以拨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将常见问题解答进行了梳理汇总，具体内容市民们可以到北京住房公积金网站首页最新重要事项栏目中查询并下载。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公布了54款婴童服装比较试验结果，结果显示9款样品存在质量问题，主要是染色牢度、纤维成分及含量、产品使用说明项目未达到国家标准要求。其中7款样品爱掉色，涉及了 H&M、奇库利、OKD 等多个知名品牌。消协表示，染色牢度是纺织品的颜色在对加工和使用过程中的各种作用的抵抗力，染色牢度差的商品在使用过程中容易掉色，影响产品的外观和质量。同时，染料还可能会通过汗液进入到婴幼儿及儿童皮肤内，使身体遭受染料中化学物质的侵害。五月上中旬以来，各地气温逐步上升，儿童常见的急性传染病手足口病也进入了多发期。专家提醒，家长应重视手足口病的早期症状并及时就医，避免病情延误加重。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以发热、手掌、足底等部位出现皮疹或疱疹为主要临床表现。专家介绍，手足口病普通病程多为7到10天，如果没有重症表现，可遵医嘱在家对症治疗，多喝水，饮食清淡。儿童病好后应继续在家隔离10天左右，采取和患病期间一样的护理措施，妥善处理孩子的粪便，勤洗手消毒，以防疾病传染。在电影方面，惊悚电影《寂静之地》将于5月18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因《奇迹男孩》等影片而拥有高人气的童星诺亚·尤佩在《寂静之地》中饰演儿子马库斯，跟随父母一起在晋升世界中艰难求生。《寂静之地》讲述了一个保持安静才能活命的故事，人类遭遇神秘生物的威胁，这些生物会根据猎物的声音而行动，所以人们必须在生活中保持安静，否则就会被神秘生物追捕。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事，一词一世界。 旧经民俗，出嫁的闺女在临产后第12天，娘家母亲要去给闺女捏骨缝。俗里

开始筹划这个宫殿的营建。 嗯， 但是他正式宣布说营建的时间是永乐十四年。我们想想啊，这永乐十四年开始营建宫殿，那么永乐十八年正式迁都北京，短短的四年时间，故宫这么北京皇宫这么大的规模，他肯定四年建不完，他肯定应该是早就开始筹划了， 嗯， 早就开始做准备，开始就是施工了，只不过就是他公布的时间是永乐十四年 啊、哦， 但实际他应该说永乐四年开始，开始就筹备了， 嗯，明白了。啊，那这是建立故宫的这个起源和时机以及它的故事哈。我们也是赶紧再看一下，我们今天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道题。 十三陵里看明代北京，明朝的北京城是什么样子？建筑市井风貌有什么特点？明十三陵记录了明朝的兴衰盛败。今天我们就一起在十三陵里看明代北京。明朝初年，为了巩固北京皇都的地位，促进经济发展，先后往北京进行过三次大的移民。那么您知道移民的重点地区是哪里吗？请注意，这是一道多选题哦。 A 山西， B 江浙， C 东北。 好的，第二道题啊，又为您放送了一遍，就是明朝为了巩固北京皇都的地位，先后往北京进行过三次大的移民。那重点区域，移民的重点区域是哪里呢？是一个多选题 ，A 是山西 ，B 是江浙 ，C 是东北，到底是哪些地区呢？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接着啊，从这个明十三陵来了解明朝的那些故事，然后从明朝那些故事来看看北京城建立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次，明朝的十三陵里面，定陵是大家最熟悉的，也是现在也是最先开放的一个陵寝哈。这是非常有名的万历皇帝的陵寝，是朱翊钧与孝端、孝敬两位皇后合葬的地方。那其实，在这个万历皇帝在位前期啊，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开创了这个万历中兴的局面。那在国力较为强盛的那个时期啊，据说是河运也是非常的兴盛啊，是从京杭大运河为这个主干，是当时的这个漕运运输非常的繁盛，南北双方南北这个两边的这个交流是非常的，往来贸易是非常的兴盛的。那在定陵里面，是不是也能从它的这个文化的这个遗存文物上能看出来很多这个当时的这个时代的特点呢？魏女士来说一说。 因为这个皇家陵寝嘛，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呢，就是皇家体现给我们的都是当时的这个最高水平，不论是从工艺上还是建筑材料。所以说呢，像这个明陵当中呢，刚才这个胡先生讲到了这个长陵，像长陵凌云殿的这些铺地的这些金砖，其实呢就是通过这个运河运到这个北京来的。也许您要问了，这个金砖它是用金子制的吗？其实不然，这些砖啊都是产自这个烧自江南的苏州。像在这个宋英星的《天工开物》中就详细的记载了金砖的这个烧制过程。首先呢，要选上好的土质，要是粘而不散粉而不沙的这些黄土，用水滋润，然后呢再驱逐群牛，在上面践踏成稠泥，然后经过炼泥、成浆、制坯、阴干等一道道工序，这个过程啊就要八个月，最后再入窑烧制。像烧制的时候呢，也不是简单的说这个烧制，要有一定的这个程序。首先呢，要用糖草熏一个月，然后用片柴烧一个月，磕柴烧一个月，然后呢再用松枝柴烧40天，最后要经过130天才能印水出窑。像这个金砖的铺漫过程啊，也是非常讲究的，要磨砖对缝，然后呢再用桐油浸泡，使之呢这个柔润有光，细腻无痕。因为在敲枝的时候呢，据说能传出金属般的这个铿锵之声，所以呢被称之为金砖。又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因为这些砖呀在烧制好之后，全部呢运往皇家建筑，运往北京，因为这个

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三。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早晨有轻雾，阴有小雨，山区局地有弱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是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是在一些时段可能会有阵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朋友们外出应该携带雨具，降雨会使路面湿滑，请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31，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啊。这一时段城区路网的交通压力正在上升当中。环路方面，车流较为集中的依然是东西环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大。北部环路东段，东西双方向也是车流增长较为明显的路段。另外，圆明园西路肖家河区南北方向双向车多，北部的万泉河路、学院路、西土城、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集中，请大家注意避让。 1030里看明代北京，明朝的北京城是什么样子？建筑市井风貌有什么特点？明1030记录了明朝的兴衰胜败。今天我们就一起在1030里看明代北京。明朝初年，为了巩固北京皇都的地位，促进经济发展，先后往北京进行过3次大的移民。移民的重点地区是山西和江浙两地，但这3次移民主要是充实京城劳动力，因此多数落户到了京郊。到永乐年间，为了充实北京的经济和文化，又迁徙了直隶、苏州等10郡、浙江等9省富民来充实北京。这些江南户户中有许多选择在景色宜人、商业繁荣的西城落户，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和 B。 来看第三道题，凤冠霞帔是一个成语，指旧时富家女子出嫁时的装束以示荣耀。您知道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后礼服的冠饰有几条龙、几条凤凰吗？ A 9龙4凤， B 4龙9凤， C 4龙4凤。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第二道题的谜底刚才也已经是给出了，选项是 A 和 B 啊。其实就像刚才胡先生所说的，当时肯定还是更看重这个富庶人家、达官贵人哈。移民的这个标准也是尽量的把有钱人都请过去。这是当时的发生的故事哈。那我们的这个第三道题是说，凤冠霞帔啊是一个成语，是指旧时富家女子出嫁时的装束以示荣耀。那您知道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后的礼服的冠饰是

还是你比如当时官员，那官员还都是男的，没有女性，所以女性还是没有当时的男性啊，在社会上地位更高。 嗯，那看来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哈，片面的拿出来看，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其实人生总是很真实的， 对 啊。当然啊，历史也是很真实的。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每个朝代都有兴衰啊，尤其是之前的封建王朝，社会风气可能也在发生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就是从土木堡之变开始，明朝应该是走衰了。啊，那当时社会风气可能也有变化，在十三陵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吗？ 应该说从陵寝建筑上的角度看，那长陵是规模最大，那应该是明朝就是鼎盛时期吧，永乐时期，包括后来仁宣啊，仁宣制治啊，都是经济比较繁荣的，但是它有时候陵寝建筑啊。它并不一定说直接体现这个经济，这个并不是说经济发展了陵寝规模一定是大，说那个经济比较衰退的时候说陵寝规模一定小，它也不是完全的，但是它有的时候还是反映出来。你比如永乐皇帝他在位期间，那因为他五次北征，社会比较稳定，那么他的陵寝建筑规模是大，这当然也有理智的原因。那么从经济上看呢，就是实行嘉靖万历时期，明朝虽然说那个军事力量上不足，但是经济上还是比较繁荣的，所以永陵和定陵规模都比较大。 那我们现在 那么其他陵呢，后来慢慢的小了，有经济上原因，也有理智上原因。 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呢。 对 啊，但毕竟是皇家的这个帝陵，应该还是不会差的哈。 对， 那又说到了这个定陵哈，我们这个网友也在问啊，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也进入到最后一个问题，说网友说这个现在去十三陵看珍宝，还是在定陵明楼前的这个文物陈列馆吗？看来他是去过啊。那现在的珍宝还是都陈列在这个位置吗？ 哦，目前呢，在这个长陵、定陵呢，都分别设有这个陈列室，为您呢展示这个定陵的出土文物，还有呢明代的历史知识，另外呢，为了丰富大家的游览内容，我们在这个昭陵景区呢，还设置了这个明正昭联的这个展览， 哦， 有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节假日，包括那个周末呢，还有这个万历皇帝呢祭祀的这个一个仪式。这样呢都再现了到明代的那些风俗啊，还有重大事件，所以呢就请咱们各位游客有时间的话呢，就是到利用周末或者节假日呢，可以到十三陵来参观游览。这样的话呢，您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呢把这个明王朝的这个重点可能都能涉及到。 那我们再来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门票和开放时间都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目前呢，这个刚才胡先生讲了，就是这个三陵一路这个景区呢，它就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有重点的一个一个参观。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呢，可能就是更系统的参观，这样我们还设了通票。这样就是可能大家在游览的时候呢更加方便。然后具体呢，咱们可以打这个景区的咨询电话来询问。然后我们这个淡旺季的这个开放时间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不一样的。 明白了。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去参观的时候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吗？ 可能因为这个十三陵景区呢就是户外嘛，属于户外，这样的话呢步行的时间可能较多。大家呢就是如果参观的话呢，尽量选择这个舒适的服装还有鞋。另外呢，为了提高您的这个游览质量，我觉得请这个景区的专职导游也是必不可少的。 确实啊，毕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啊，还是有人带着游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效率高一些哈。好了，那我们也是来赶紧看一下今天第三道题的谜底是什么。 十三陵里看明代北京，明朝的北京城是什么样子？建筑市井风貌有什么特点？明十三陵记录了明朝的兴衰胜败。今天我们就一起在十三陵里看明代北京。明神宗定陵出土有两顶皇后礼服凤冠，一顶是孝端显皇后的九龙九凤冠，